好，我们再现在看下面的论文。好，有二种人于佛所说法毗奈耶俱为失坏。啊，这个破次议论啊分成两科。那么第一科呢是四相为，啊，已经讲解完毕。现在是讲第二科，啊，次二失坏，就是破次两种邪执，啊，并且说明呢这个邪执所引申的过失。它又分成两科，啊，先标列二执，啊，再说出过失。那么刚刚念的这段文是第一科，标列二种，啊，标列出二种邪执，啊，我们依批评记来解释。道理所摄，名之为法，随顺一切烦恼灭故，名毗奈耶。如摄义门分说临本83卷8页。先解说什么是法，什么是毗奈耶。道理所摄，名之为法，啊，这个道理呢是全表事物真相的意思，啊，佛所说的法呢含涉了许多的道理。那么我们在学习了佛所说的法之后呢，就能够明白世间事物的真相，好，所以这些呢就叫做法，这些道理就叫做法。随顺一切烦恼灭故，名毗奈耶。啊，毗奈耶是梵语呢，啊，翻成中文就叫做律，啊，是戒律的意思。那么它又可以翻成灭，啊，消灭的灭，啊，或者是调伏。那么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呢，就是照着戒律来做的话呢，啊，照这个毗奈耶来做的话呢，就能够调和我们的身与意三业，啊，来制服各种的恶行，啊，我们照着戒律做，我们的身与意三业呢就不会出现什么恶行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调伏的意思。那么如果能够制止住恶行的话呢，就不会有罪过，啊，这个就是灭的意思，啊，那么这里随顺一切烦恼灭故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边的烦恼呢是指的由恶行引申的罪业的意思，啊，这个是摄义门分中的解释，啊，摄义门分呢就是一切师地论里头中的一份，啊，它是说明经里头诸法的名跟义的差别，啊，在后面83卷84卷吧。那么这个是批寻记解释什么是法，啊，什么是律，啊，那么顿轮记中呢他的解释呢，第一个是说，他说法呢就是经藏跟论藏，啊，毗奈耶指的是律藏，啊，他是这样解释。那么顿轮记中也第二种解释呢，就是说这个法呢指的就是经律论三藏，啊，那么毗奈耶是什么呢？这毗奈耶呢是调伏离过的意思，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说呢，如果照着经律论三藏来修学的话呢，就能够调伏烦恼，远离过失，啊，那么这个是顿轮记中的第二种解释。于此法毗奈耶执法为法，非义为义，是名为失，犹能退失无量善法故，啊，这个是解说论文里头，啊，有两种人于佛所说法毗奈耶俱为失坏，这个俱为失坏中的失，啊，那么它是引用解深密经，啊，这个无自性相品中的解释。那么这种人呢于此法毗奈耶，啊，对于佛所说的法与律呢执法为法。什么叫执法违法呢？就是说这种人他相信佛说的这个是正法，好，虽然他不了解，但是呢他相信佛说的这个是正法。非义为义，可是呢他误解了佛法所全显的正确的义理，叫做非义为义，啊，就是他听说了这个法，佛说的法，啊，他说啊这是佛说的正法，可是呢他解释错了，啊，他解释错了，偏离了佛解释的正确的义理，那么这个叫做失，啊，就是错解了法义就是过失，啊，就叫做失。那么这种过失有什么影响呢？犹能退失无量善法故，啊，